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提到中国的传统中医药王孙思邈，不得不提他医德高尚，济世活人。为了了解中草药的特性，走遍了深山老林，十分重视民间医疗经验的累积。他完成了不朽的著作《千金药方》。在公元659年，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周日的健康加油站为您讲述中医故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就让我们跟随着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高级教师纪连海一起走进药王孙思邈。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孙思邈这样一个在太白山、终南山学艺的普通郎中，究竟如何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名垂青史的一代名医呢？在这其中究竟有过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孙思邈这样一个来自民间的医生，究竟如何可以成为帝王将相的救命稻草？在这其中又发生过多少惊心动魄的事情？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教师纪连海为我们揭示一代名医孙思邈的成名之谜。 孙思邈先在太白山，后在终南山学艺，很快学成之后的孙思邈呢，他就开始小有名气。人这一有名气，就会引起宫廷的注意。那么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呢，唐太宗就和孙思邈之间呀，就发生了下面的一段故事，叫做悬丝诊脉。话说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的原配夫人，也就是长孙皇后，有一年呀，她怀孕，怀孕了10个月以后，这孩子是该生了，可她就是左等右等，这孩子呀都生不下来，大人也因此啊得了重病。于是乎一天上朝，唐太宗就跟手下的大臣说：“我说诸位大臣，你们谁给我找个医生去？我的皇后怀胎10月，她生不出来孩子呀。”这个时候，徐世基就说话了。这徐世基呀，也就是我们小说中的徐茂公。这徐茂公啊，他就张嘴说了：“臣闻啊，我听说呀，这京兆华园有个江湖郎中孙思邈，那手艺可是大大的不得了。”当时唐太宗一听，那你还不赶紧给我请去？于是乎，这徐世基呀，就亲自跑到孙思邈的家，把孙思邈请进了长安城，他就该给长孙皇后看病。可这看病啊，那就有说的了，你没品级啊，咱还别说那男女授受不亲，这跟这没关系。你要是给长孙皇后看好了病，我们这批御医上哪儿吃饭去？你进来，我们出去，我们得难为难为你。所以就借口啊，男女授受不亲。皇上，我可跟您说，他是个江湖郎中，没有品级，看病可以，不能见面。这不见面咋看病？他不是挺牛的吗？悬丝诊病，拿一根线，这边拴皇后的中指上，右手中指， 那一边搁他自己手里头捏着，瞧能耗出什么病来不行。他耗得出来给他留着，耗不出来该干嘛干嘛去。李世民当时也不相信孙思邈啊，就徐茂公一说，我这不是有病乱投医吗？再一想，这几个御医说的也对，那干脆我给你弄一根绳，那小宦官收了人家钱了，就把那绳啊捆在一个铜器青铜器底下了，一系那边一号，孙思邈那根线怎么没动静呢？这好像不是人的手指头哎。哦，瞧出来了，换一个，换一会动，换一鹦鹉的腿，这好像也不对。还不对啊，拴一桌子腿里，三次都没有难倒人家孙思邈。孙思邈都说这肯定不是人的。然后紧接着第四次，这回一号啊，孙思邈说话了，这病好治，您把右手中指这回伸出来吧，我就给您扎一针，扎完我就走，您再让我来我都不来了。为什么？他就好了，我还来什么呀？扎了一针，扎拔的功夫很快，这针扎完了，那边就叫疼。转眼之间，这孙思邈还没走到大门口呢，那边生上孩子，嘿，这叫快。这回唐太宗，你不能走，你得留着，留着干嘛呀？没事了。唐太宗这个时候说，我让您执掌太医院，您说好不好？孙思邈说不好，我呀还是当我的江湖郎中，您明儿什么时候有事儿，您什么时候找我来，什么时候他们瞧不了的病，您再找我，他能瞧您就让他瞧，对不对？我这离您这又很近，打马飞奔一天离来回，这算什么呀？放心，走了。 孙思邈这一次悬丝诊脉的惊险经历让我们惊叹不已，但是在惊叹之余，我们也会自然地心生疑窦，在真实的情况下，用一根丝线就可以号脉吗？而且还真的就诊断无误吗？难道这样的记载并非真实？ 不过我这故事讲到这儿，您听着是不是有点悬呢？别说您听着悬，我听着都悬。这拿根小线搁二里地，您在那边我在这边摔一石，我就能悬丝诊脉，这真的假的？也是真的也是假的，您说是真的它就是真的，您说是假的它就是假的。刚才这几句话诸位不是我说的，谁说的？就是京城有四大名医，四大名医之首的施金墨施老先生，在1968年时候说的。人家就是看了这段故事不懂啊，请施老先生您给我讲讲这悬丝诊脉它是真是假呀。施老先生说，嗨，这个我也干过，你想我就是给清宫那些女眷们看病的嘛，就是男女授受不亲嘛，授受不亲怎么办？咱得显示出咱的本事来，摔根绳好吗？好什么呀？事先进去我得问好了太监，里边这公主或者是姑奶奶得的什么病啊，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症状啊，什么症状。当问完了的时候，这病就看完了，但是咱得显示出咱本事来呀，拿根线一号，真号过。但是号的时候你得表现出自己很认真的样子，明白吧？然后认真的样子其实脑子里想什么呢？哦，前面问的是这个，这应该吃什么药？脑子里转的是药方，转完了，嗯，行了，一开药，望闻问切，这切是最后一步。有的高明的医生就问，就到问这儿就行了，就不用切了，是这么回事。这回您知道人家刘孙思邈，孙思邈为什么不跟这儿了吧？那悬丝诊脉那你会，我哪会啊？那是我前面都问好，我知道怎么看这个病，扎一针我知道这种病应该扎哪儿就完了，我这个人不能踢人家饭碗，对不对？ 我该回去还是回去。通过刚才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孙思邈的这些故事里，更多的是智慧故事。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孙思邈啊，他的医术也有在江湖上学。他一听说哪个地儿有一个老医生特有本事，不管他是几百里还是几千里，一定要去。那我们如果要看《新唐书》《旧唐书》，我们便在今天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四川、青海整个这个地区，还有山东、安徽、江苏，这我刚才说的这几个省，孙思邈都去过。有的时候这一去就专门为了拜访一个医生，你拜访这一个医生，你这个人医生什么脾气什么禀性，你不能直接就走到人家家那儿，是好几百里好几千里，你走到人家那人也不教你。你拜访医生的过程你得怎么着，你从陕西从你们家走到四川，你得怎么去，一路之上无偿的给人看病，有偿也行，就是说我给你看完病你管我一顿饭，你得有一个好的名声，你走到哪儿，你名声传到哪儿，然后你到我这医生这儿，我才能把我知道的这一个偏方给你。这叫什么？这叫医德。所以孙思邈那个时候一路之上真得走着。有一次从陕西到四川，走着走着给人家看病，他自己就病了。 这个曾经医治好无数人疾病的孙思邈怎么会病呢？他得的究竟会是什么病？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句俗语叫做医不自知。身为医生的孙思邈在外行医的这一次突然病倒，是否会危及到他的生命？ 什么病？单独。说这单独啊，咱就得说过去的人呢，老想着长生不老。那谁不想长生不老？我也想，哎呦，我活两万岁才好。可吃什么药才能活两万岁呢？不知道。你想吃这药，我也想吃啊，这更是医生的职责呀。所以很多医生就天天这练呐，一流二修三不探拼起来一块吃完了，瞧怎么样？吃完了肚子爆炸。因为孙思邈在写他的《备急千金药方》中就是这么记的：人都说长生不老，这种方子您通通给我烧掉，我就配过这个药，一流二修三不探吃完了，我这脑袋就大了，左额单独啊。长一大包，走到四川云阳，早晨起一大包，晚上满脸都是大包。云阳县令是他好朋友，赶紧动用全县的所有的那找，把所有的这些游医都给我叫来，给孙先生看病，看七天七夜没好。就你吃这长生不老药，你吃这样谁怎么治？最后人孙先生自己开了一药方，好了。通过这个事儿啊，我们说，孙思邈啊，可是受到了重大的触动。到后来他写这个备急千金药方的时候，他就说到了这么一句话：实在身上万事休泰。过去管长生不老药啊，有叫实的，有叫单的，有叫散的，叫什么的都有。叫实为什么呢？因为很多长生不老药都是拿石头磨成细面吃了的，当时人认为吃石英石的面可以长生不老，所以就叫石。你要吃了石头，你一万年你都好不了。然后还说宁食野葛不服我食，你穷极了，你随便找点葛根吃都行，你不能吃石头。后边还说谁要告诉你吃石头的药方，说吃这个能长生不老，你赶紧把它给我烧掉。叫有识者欲此方继续焚之，勿久留矣。当然了，不是孙先生说的话哪个人都听的。您人家唐太宗李世民想长生不老，最后吃了，在649年死了吧，也没活多大岁数，不到50岁。到后来您再讲大清朝雍正帝在咱圆明园专门开厂炼丹，炼完了丹自己吃，吃完了还送给李卫，给李卫写信，哎，李卫，我告诉你啊，我昨天吃了好多丹丸，我觉得这好，哎，我现在给你专门给你自己弄去，弄10斤，你可千万不会去给别人吃啊，你都自己吃了，你说这能不死吗？这个雍正帝前脚死了没3年，这李卫就死了。孙思邈反对 吃这些长生不老的丹丸，应该说对后世有着重大的影响。当然在不断的与别人学习的过程当中，人家孙先生也确实逐渐变成了一个什么全能的医生，什么病都会看，尤其是什么呢，对于养生啊、食疗啊、针灸啊有特别特别多的疗效，有特别好的见地，成为全能的医生。650年孙思邈回到陕西，回到陕西干嘛？回到老家写书啊，用了两年把那个备急千金药方写完了。659年孙思邈唐高宗的一再请求之下，唐太宗都死了十年了，唐高宗请求他你到宫里来，这样住到了长安城。665年666年这两年，孙思邈陪着唐高宗，陪着武则天一路之上，从陕西走河南走山东，过曲阜到江苏，转这么一圈。673年孙思邈再度回到老家陕西耀县。那么就在这一年，孙思邈就收了一个徒弟，这个徒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孙思邈先生的关门弟子卢照邻。 卢照邻是唐朝初年著名的诗人之一，与王勃、杨炯、骆宾王并称为初唐四杰。这样一个诗人为什么没有去找一个著名的文学大家拜师，反而倒会找孙思邈这样一个郎中做师父呢？ 说起卢照邻，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过，他是以诗而闻名的，怎么变成了一个孙先生的关门弟子了呢？这话呀可长了。您有所不知，这卢照邻这个人确实很有名气，但这个人年轻的时候他得过一场病，这个病啊要用我们中医讲叫风痹。这个风痹这个病啊要翻译成西医麻烦了，麻风。就在673年他得的麻风病，用了一年的时间把所有的郎中都给瞧遍了，人人都说这我瞧不了，您另请高明吧。哎，你说这些人也怪了，我瞧不了您另请高明，人家卢照邻得寒暄几句，那您给我推荐一人，有一人挺牛的，你找他去吧。那人姓孙，叫孙思邈，去。卢照邻一看，那我就拜拜吧。他这么一来呀，这孙思邈可是知道卢照邻这个人，在孙思邈的眼中啊，卢照邻是一什么样的人呢？气小识短，刚愎自用，恃才傲物，还有什么浮躁狂妄。不是卢照邻是这样一人，卢照邻不是这样一人，孙思邈也没说错。没搁上谁呢，我得这一身病，然后谁都不理我，我活得还挺快乐，我还不狂妄，我还很谦虚。您好，哎，你有病你躲着我，我错了我错了。有这样的吗？搁谁得这种病谁也会气小识短。但是您要注意，这医生讲究什么？三分病七分养，主要是你的精神头。所以面对着卢照邻这种病号，孙思邈首先就得开导你呀，圣人活之以至德。你知道为什么孔圣人成为圣人？那是因为人家德行好，人家才能长寿。你德行不好，你再有钱再吃药你也得早死，明白吗？所以你要想看好病，这我告诉你很简单，我能给你看，他都给你看不了，我都能给你看。但有一样，你得学会尊重别人，你得宽宏大量。人家你是病号，人家当然谁愿意跟一病号挨着，除了我这样的人，对不对？所以人家对你不好，你不要太在意，我对你好不就行了吗？以后跟我这儿干，哎，给我当弟子，我开个药方，你给我抓着药不就行了？跟哪儿不是干？哎，教育一番， 这孙思邈给这卢兆麟说的还活心了，立马就跪那儿给人磕头了，我就赶紧拿家伙从家伙拿，也得要钱呀，也得交点学费呀，说您不要不要紧，那我必须得给您交啊，交点学费。哎，从此以后我可告诉你，从673年卢兆麟第一次见孙思邈，一直到孙思邈去世，这卢兆麟就没离开过孙思邈他们家。卢兆麟跟了孙思邈足足9年，真的天天跟着。 成名后的孙思邈给当时许多的著名人物都看过病，也在许多的史书上留下了他治病救人的故事。但是孙思邈作为一个出身民间的医生，在他百岁的人生中究竟还有过哪些为百姓治病的事例？这一次他的医术又要面临怎样前所未有的挑战呢？ 下面的这个故事便出自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那么话说呀，有个面色苍白精神萎靡的病号就来到了孙思邈的家。孙思邈可不在家，他外出行医去了，徒弟在家。当然这徒弟不是卢兆麟，因为啊，这故事发生在卢兆麟有病之前好几十年。大徒弟啊，在家里正支应着摊子，一看这病号，你咋了？这病号说，哎呦大夫啊，我跟您说，我都憋了3天，我都尿不出来了，不知道咋了，光喝不能尿。大徒弟说，嗨，你这病好病好治，你这病啊叫龙痹，特别好治，你放心躺那儿。龙痹，龙是一种病，痹是一种病，如果尿的少而缓，这叫龙，根本就一点尿不出来，这叫痹，这病好治，躺那儿。躺那儿以后，然后人家这大徒弟拿一根银针找到关元穴，关元穴就是丹田啊，肚脐眼下面3寸，你一摁那儿，咔一扎，去吧。好了，人家病号抬起来去外转两小时，还是不行啊，哟还不行，还不行，那坐着吧，别躺那儿，我给开药，我给开一味药啊，叫五苓散，你就甭走了，我给你开完了药，我给你熬熬完了，你跟我这吃完了好了你再走。诸位，刚才得龙痹症扎丹田穴，这可很早就有这个方了，到现在我们中医讲这病的时候也是这么治，是第一步。当然如果说这扎丹田不管事儿，就是这第二步。这五苓散出自什么呀？出自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这五苓散的主要有5味，其中有2味药，一味叫猪苓，一味叫茯苓，另外搭上3味，什么泽泻呀、白术啊、桂枝啊，这5味药加在一块儿叫五苓散。那么这五苓散呀，治的就是什么呢？利水渗湿，功能就是利水渗湿，温阳解表。然后如果再加上点什么川链子啊、橘核啊、小茴香啊、青皮啊，就可以治这个龙痹了。话说这大徒弟给人家熬完药喝了吧，去走吧，又转了2个时辰，大夫您让我喝完那么多药，我这肚子又撑多点了，你看刚才没喝的时候我这肚子这么圆呢，你看我喝完这肚子真圆了，还是不行啊。这大徒弟一想，那你住着，明儿晚上我师父就来，你找他。一宿无话。第二天早晨孙思邈回来了，回来这病号啊，肚子越来越圆呢，就指着大夫，您看我这肚子什么病啊，您那徒弟说叫龙痹啊，没事你躺着，徒弟你先去做饭。这徒弟做饭现在包葱啊，拿葱那儿包，哎，那葱你给我，徒弟把这葱拿过来了，拿一剪子夸一剪，剪一小尖儿，躺着，把那葱啊就顺那尿道就捅进去了，然后拿嘴噗噗一吹，没事了吧，肚子转眼瘪了，